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在风暴过后，过去绝望的看不见的东西都犹如拨云见日一般清晰可见了。但是弥生子还没有把话说完。 不久我老公开始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儿，跑去问认识的律师要领养别人的孩子当养女，要办那些手续。当我拿这件事质问他，他就大发脾气，说跟我无关，这样还不够，还说要跟我离婚。我就想那时他的脑袋大概就有问题了。 替原认为这是关键所在，同源杨介经常前往西本母女的公寓，目的并不在于西本文代，他看上的是西本文代的女儿。想必他曾多次买过那个小女孩的身体，那老公寓的房间便是用来进行这种丑恶交易的地方。这时替原理所当然产生了一个疑问，顾客是否只有同源杨介一个人呢？比如死于车祸的四崎忠夫又如何？搜查本部将他视为西本文代的情人，但没有人能够判定四崎有没有与同源杨介相同的癖好。遗憾的是，如今这些都无法证明，即使当时尚有别的嫖客也无从追查。能够确定的只有同源杨介。同源杨介的100万元果真是向西本文代提出的交易金额，但那笔钱不是要让西本文代当情妇，而是要领养他女儿的代价。想必是在数度买春之后，同源杨介希望把西本文代的女儿据为己有。杨介离开之后，文代独自在公园荡秋千。那时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思绪在摇摆呢？同源杨介和西本文代谈完之后，便前往图书馆迎接俘获了自己的心的那个美少女。接下来的过程，替原能够在脑海里清楚地复原。 同源杨介带着女孩进入那栋大楼，女孩曾经抵抗吗？ 替原推测应该没有。 杨介一定是这样对她说的，我已经付了100万给你妈妈。 连要想象一下在那个尘埃遍布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都令人厌恶。然而如果有人看到那一幕光景呢？替原不相信亮司当时是在通风馆中玩耍，从自家二楼离开的他应该是走向图书馆的。他可能经常这样和雪穗碰面，向雪穗展示自己拿手的剪纸。唯有那家图书馆才是他们两个人的心灵休憩之处。但是那一天亮司却在图书馆旁看到了奇异的景象。父亲和雪穗走在一起，亮司尾随着他们进入了那栋大楼。他们在里边做什么？小男孩感觉到一股无法形容的不安。要窥视他们只有一个办法，亮司不加思索地爬进了通风馆。于是他可能看到了最不堪的一幕。 在那一瞬间，在男孩子的心中，父亲只是一头丑恶的野兽。那个男孩的肉体一定被悲伤与憎恶支配了。至今，替元仍记得同源杨介所受的伤，那也一定是男孩子心头的伤。杀了父亲之后，亮司让雪穗先行逃走，然后他在门后堆放砖块，这应该是那个小孩子绞尽脑汁能想出来的做法了，希望借此多少延迟命案被发现的时间。随后他再度钻进了通风管，一想到那个少年是抱着何种心情在通风管中爬行，替元便感到心痛。事后他们两人如何协调约定不得而知，替元推测多半没有协调约定这回事，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灵魂。结果就是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而同源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。亮司杀松浦的直接动机应该是因为松浦握有他不在场证明的秘密，松浦或许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亮司很可能犯下了弑父之罪，他极可能向亮司暗示此事，要挟他参与那次仿冒游戏软件的行动。但替元认为亮司还有一个动机，因为没人能够断定同源杨介的恋童癖不是肇始于弥生子的红杏出墙。在那个二楼的密室中，亮司必然被迫无数次地听见了母亲与松浦间的丑态，都是这个男人害我的父母发了狂。亮司如此认定也毫不为奇。 替元先生，我们走吧。 警察的招呼声让替元回过神来，他四下看了一下，咖啡馆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了。 啊，没有出现。 替元的心里感到一阵空虚，他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在这里找到同源，恐怕就再也抓不到他了。但又总不能赖在这里不走啊。 走吧。 他无奈地支撑起沉重的身躯。走出咖啡馆，三个人一同搭上扶梯。客人三三两两地离去，店员们似乎为开业第一天的优惠活动圆满落幕而心满意足。在店面发卡片的圣诞老人正搭乘上行的扶梯，他看起来也带着一身愉快的疲惫。下了扶梯，替元扫视店内一周，不见雪穗的踪影。此时雪穗或许已经开始计算今天的营业额了吧。走出店门前，男警察悄声说道： 辛苦了。 哪里？ 替元微微点头，心中暗想， 以后就只能交给他们了，交给年轻的一辈。 替元和其他客人一起离开了店面，假扮情侣的警察迅速离开，走向其他地点监视的同事，也许接下来他们便要去找雪穗进行侦讯。替元拉拢外套，迈开脚步，走在他面前的是一对母女，他们似乎也刚从雪穗的店里出来。 收到一个很棒的礼物呢，回去要给爸爸看哦。 嗯。 点头回答的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，她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正轻飘飘地晃动。一瞬间，替元睁圆了双眼，小女孩拿的是一张红色的纸，剪成一只漂亮的麋鹿的轮廓。 这从哪里来的？ 替元从身后抓住了小女孩的手，母亲露出了恐惧的神情，想保护自己的女儿。 有什么事？ 小女孩似乎随时会放声大哭，过路的行人无不侧目。替元指着小女孩手里的剪纸问道： 对不起，请问这是从哪里来的？ 哪里来的？送的啊。 哪里送的？ 就是那家店。 是谁送的？ 圣诞老公公。 替元立刻转身，不顾因寒气而疼痛的膝盖，全力狂奔。店门已经开始关闭，但是警察们还在附近没有离开，他们看到替元的模样都变了脸色。 怎么了？ 圣诞老人，就是他！ 警察们立刻醒悟，强行打开正要关上的玻璃门，闯入店内，无视阻止他们的店员，踩着停止运作的扶梯往上冲。替元原本准备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去，但是下一秒钟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，他拐进了建筑物旁的小巷。 真蠢，我真是太蠢了，我追踪他多少年了，他不总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雪穗吗？ 绕到建筑物的后面，看到了一道装设了铁质扶手的楼梯，上方有一扇门。他爬上楼梯，打开了门，眼前站着一个男子，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。对方似乎也因为突然有人出现而吃了一惊。这真是一段奇异的时间。替元立刻明白，眼前这个人就是同源亮司，但他没有动，也没有出声，大脑的一角在冷静地判断，这家伙也在想我是谁。然而这段时间大概连一秒钟都不到，那个人一转身朝反方向急奔。 别跑！ 替元紧追不舍，穿过走廊就是卖场，警察们的身影出现了，同源亮似在陈列着箱包的货架间逃窜。 就是他！ 警察们一起上前追赶，这里是二楼，同源正跑向已经停止的扶梯。替元相信他无法脱身，但是同源并没有跑上扶梯，而是在那之前停下脚步，毫不迟疑地翻身跳往一楼。耳边传来店员的尖叫，巨大的声响接踵而至，好像撞坏了什么东西。警察们沿扶梯飞奔而下，几秒钟之后，替元也到达了扶梯。心脏快吃不消了，他按着疼痛的胸口缓缓下楼。巨大的圣诞树已经倒下，旁边就是同源亮司。他整个人呈大字形，一动也不动。一名警察靠近，想拉起同源亮司，但随即停止了动作，回头望向了替元。 怎么了？ 对方没有回答。替元走近，想让同源的脸部朝上，这时尖叫声再度响起。有一个东西扎在同源的胸口，由于鲜血涌出难以辨识，但是替元一看就知道，那是同源亮司视若珍宝的剪刀，正是那把改变他人生的剪刀。奔跑的脚步声再度传来，替元明白这些都是徒劳，他早已看惯了尸体。感觉到有人，替元抬起头来，雪穗就站在身边，如雪一般白皙的脸庞正俯向同源。 这个人是谁？ 替元看着他的眼睛， 雪穗像人偶一般面无表情。 我不知道，雇佣临时工都是由店长全权负责。 话音未落，一个年轻女子便从旁出现，脸色铁青，用微弱的声音说道： 我是店长冰本。 警察们开始采取行动，有人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，有人准备对店长展开侦讯，还有人搭着替员的肩膀要他离开尸体。替员脚步蹒跚地走出警察们的圈子，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，他的背影犹如白色的影子，他一次都没有回头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